些情歌一首，唱出我爱不到的感受，只想拉着你的手，你可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摇摇头，绝不放手，爱到最后，就算我甘心被你冷落，在十字街口，方向感也没有，连背影也陪着我泪流，爱走后怎么守候，怎么挽留，为什么你已不再停留，心被你冷落。